电邮嚟嘅，我估佢姓谭啦。咁咧佢就话咧，听讲有啲人话咧，就系绿豆芽菜同埋新鲜淮山咧，都有好多激素，不宜进食，系咪真嘅咧？ 而家买到嗰啲芽菜咧吓，不论系大豆芽菜或者农药绿豆做嗰啲普通芽菜咧吓，都可纷纷落咗好多激素噶。咁、 嗯、 啊，所以咧就好难讲啦。本来芽菜系非常之有益嘅，淮山又系啦吓。咁啊，但系你买咗嗰啲咁多激素，会唔会系得不偿失咧？咁所以咧就自己做啦，同埋。而家有有机嘅卖噶嘛，咁你买有机嗰啲咯。 自己用绿豆发得唔得咧？ 最简单噶啦，你自己发咁多种芽菜之中咧，绿豆系即系最容易发嘅。同埋而家已经进入夏天啦，嗱而家都30度啦，系咪？到30度或以上咧，其他所有嘅豆咧都闷水噶。 嗯， 咁啦，只有绿豆咧就系最挨得热嘅，咁咯， 就可以发到芽菜。 系啦，系啦，吓。 系啦，咁跟住又问咧，呢啲激素咧容唔容易测知嘅咧？咁样。 唔容易咯，好难噶，要有间当局比较大规模嘅抌本落去，就定期同我哋去 check 下咯。 长哥，我哋仲有几廿秒，快啲问埋啦。就系佢又问咧，新鲜淮山粗啲好啲啊，定系幼啲嘅好啲咧？ 我问过专家咧，佢都话系唔好买太粗嘅。 系啦，通常咧啲人都话咧，铁棍淮山咧系好啲嘅。好啦，今日好到唔易做嘅时间又够啦，下个礼拜同样时间，阿长哥咧就会放假嘅，有心得员为你主持，好到唔易做。